你好，我是徐飞。今天和你分享的主题是 Facebook 的黑客精神。今天我们说到的 Facebook 黑客精神，并非是指 Facebook 培养了一堆黑客，有很强的黑科技，并在全世界各地研究各种安全漏洞，做出各种黑客应该不应该做的事情。在这里呢，我们讲的黑客精神其实是 Facebook 对待软件开发的态度和方式。Facebook 的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有一句名言，迅猛而动，突破前行，这句话也成为了 Facebook 的座右铭，在 Facebook 的公司里到处都贴着这句话。这句话非常有名，它甚至深深地影响了整个 Facebook 对待软件开发的态度。那么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它带给 Facebook 的到底又是什么结果呢？迅猛而动，突破前行的意思呢，在扎克伯格看来，就是软件开发不要想太多，写出来的东西就发布出去，哪怕写出来的东西不太对，这里那里可能会有问题，那如果出大问题的话，赶紧修好就可以了。扎克伯格认为，让市场上见到的东西速度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如果拖着等很久了，可能就晚了。所以他并不认同传统企业乃至某些类似谷歌这样的互联网公司对待产品和代码的态度。他觉得大家每个人就应该像黑客一样，在代码里乱改，顺便把新功能实现了，然后可以快速的给用户用，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这是公司创始人的态度，并且是在公开场合多次强调的态度，所以呢，他在内部的影响力可想而知。于是 Facebook 内部有 Hack Everything 的传统，代码很多时候是怎么快怎么来，东西做出去如果有 bug 再修，如果把已经有的功能搞坏了修回来就可以了，这基本上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是整个 Facebook 公司的传统了。这个传统不是很好，从软件开发的角度上来说，一个软件开发的团队如果一直靠着 Hack Everything 的态度，不好好做架构，不好好测试一下软件，就直接把产品放出去，我个人呢是很难相信这样的做法是可以持久发展的。因为软件代码的质量本身也是软件可以持续发展下去的基础，如果不好好维护，慢慢的加一个新功能就会越来越难了，为了加一个功能付出的代价也越来越高了，有可能呢这个代价高到无法估计。当然很长时间里，尽管业界很多人都认为这个想法做法是不对的，在 Facebook 内部呢这个做法一直大行其道，而这种做法也反映到了 Facebook 开源的产品质量上，基本上 Facebook 开源出来的很多产品的代码质量是堪忧的。比如说著名的 Hive， 这是 Facebook 早年投入了很大力气开发的 SQL on Hadoop 的产品，它的代码呢我看过，快操猛绝非是一个谎言。 Hive 这个开源项目的代码质量参差不齐，很多地方感觉像是从来没有在工业界正式写过代码的人写的，看起来真的有一种让人不舒服的感觉。当然除了 Hive 以外， Facebook 的另外一些开源项目的代码质量也同样受到了质疑，这些代码质量差的开源项目和谷歌极少数虽然开源但是代码质量犹如艺术般的项目比起来，我只能说真的很难想象为什么这是两家齐名的公司，代码质量却大相径庭。在很长的时间里呢，我们其实并没有注意到 Facebook 内部是不是真的为这种黑客精神付出了代价。当然了，我个人一直坚定地相信这个代价是迟早要付出的，而且等到发掘的时候代价可能已经很大了，大到需要付出难以承受的成本才能够修复了。不过在2014年的 Facebook F8 开发者大会上，做 Keynote 的扎克伯格呢，把自己说的这句话改进了，新的版本变成了迅猛而动，稳定架构。简单一点来讲呢，整个基础架构需要足够稳定的前提下 move fast。 好了，扎克伯格终于改变主意了，再也不说突破前行了。当整个代码被无休止的 hack 天天突破前行以后，现在整个 Facebook 面对的东西是没有什么不能被突破的，那怎么办呢？老老实实回头，该补的补，该修的修吧。那不补不修，房屋天天漏水，还怎么装点门面迎接客人啊？那这种修补的代价是非常巨大的。我在微软的时候见过一些开始写的乱七八糟、赶时间、赶进度赶出来的代码，代价就是这些代码要一个模块一个模块推倒重来，在上面修修补补是没有办法修好的，这需要很多的人力物力。我参与过一个项目，投入了10个人，做了18个月，做完之后总算是看起来能够看了。我一直有个困惑，到底是什么让扎克伯格相信他自己的黑客观念呢？只要发布产品足够快就不用付出代价吗？扎克伯格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而且他周围应该也不缺人告诉他这个想法的问题，那么在这个背后扎克伯格想的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呢，我一直没有太多的答案。一个呢，可能是早年创业的时候刚开始运转的话，扎克伯格的想法是对的， 一个公司如果连生存问题都不能解决好，那么代码质量到底有多重要，也只能是以后的事情了。虽然说谷歌从一开始连生存问题都没有想好怎么解决的时候，就对代码质量要求很高，但是谷歌毕竟是个个例。无论如何，有可能啊，是扎克伯格的创业公司的经验和梦想在 Facebook 变大以后依然在，并未与时俱进。另外一个可能是扎克伯格从来没有在大公司实践过，所以他固然是一个天才，却不知道在什么样的时候这种黑客做法会对公司造成伤害。这种伤害可能还是非常巨大的，所以在2014年他作为公司领袖才必须再一次通过他自己的嘴巴告诉大家他错了。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必须看到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因为扎克伯格的观点，很多硅谷更新的创业公司做法都是快草猛，当年的谷歌那样对待代码的精神，对于现在的公司来说已经荡然无存了。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开发人员平均水平的严重下降。扎克伯格在 Facebook 倡导的黑客精神，如果只是影响了自己的公司，那么破坏力还小一点，如果影响了周围后来的很多公司，这种破坏力我就有点不好估量了。所以虽然 Facebook 今天已经强调了一个稳定的架构是很重要的，但是后来的很多公司其实并没有听进去。而且从 Facebook 内部看，这个黑客精神其实仍然根深蒂固。比如说在 Facebook 的很多组里进行绩效考核的时候，先会看一个人到底写了多少行代码，行数多的人比写的行数少的人绩效考核就会更高。这种纯粹以代码量来考核的做法，无疑是当年迅猛而动的遗留问题。代码质量问题是每个大公司有效率分工合作开发的基础，很多时候代码质量问题也是从一个创业公司到一个成熟大公司的过渡过程中一个巨大的挑战。不少公司都会选择严格对待代码质量问题，但是 Facebook 却选择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他们提倡代码的黑客精神，这给 Facebook 自身的发展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同时也因为 Facebook 的影响力，这给整个互联网行业都带来了不好的风气。 Facebook 的黑客精神所造成的负面影响